呀玫瑰，你总是醉人心扉。若是谁能和你比美，我就把它追随。不停飞呀飞，我想要和你双飞，可是你却头也不回，让我流下眼泪。那秋风它吹，落叶纷飞，你让我的爱情狼狈。那痛苦滋味谁能体会，你让我的伤痕累累。我心爱的玫瑰早已枯萎，我这辈子还能爱谁？我痛彻心扉谁来安慰，你别让我孤单的飞。玫瑰呀玫瑰，你总是醉人心扉。若是谁能和你比美，我就把它追随。不停飞呀飞，我想要和你双飞，可是你却头也不回，让我流下眼泪。那秋风它吹，落叶纷飞，你让我的爱情狼狈。那痛苦滋味谁能体会，你让我的伤痕累累。我心爱的玫瑰早已枯萎，我这辈子还能爱谁？我痛彻心扉谁来安慰，你别让我孤单的飞。秋风它吹，落叶纷飞，你让我的爱情狼狈。那痛苦滋味谁能体会，你让我的伤痕累累。我亲爱的玫瑰早已枯萎，我这辈子还能爱谁？我痛彻心扉谁来安慰，你别让我孤单的飞。我痛彻心扉谁来安慰，你别让我再孤单的飞。 的夜里我苦苦追忆，往日的甜言蜜语，你偷走了我的心，你偷走了我的爱情，从此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把你忘记。曾爱的你苦追忆往日的甜言蜜语，你偷走了我的心，你偷走了我的爱情，从此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把你忘记。曾爱的你 寂寞在心头，爱你一生不回头。